原是黄河水，给咱一身太阳色，能把那雪融化。最爱吃的菜是那小葱拌豆腐，一清二白清清白白，坐着也不参加。最爱喝的水呀，永远是黄河水，给咱一身太阳色，能把那雪融化。最爱吃的菜是那小葱拌豆腐，一清二白清清白白，坐着也不参加。最爱穿的鞋是妈妈拿的现成的，站的稳那走的真踏踏实实闯天下。最爱穿的鞋是妈妈拿的千层底儿呀，站的稳那走的真踏踏实实闯天下。最爱穿的鞋是妈妈拿的千层底儿，站的稳那走的真踏踏实实闯天下。最爱穿的鞋是妈妈拿的千层底儿啊，站的稳那走的真踏踏实实闯天下。这是中国话，字正腔圆落地有声，说话最算话。最爱写的字儿是先生教的方块字，横平竖直堂堂正正，做人也像他。最爱说的话呀，永远是中国话，字正腔圆落地有声，说话最算话。最爱写的字儿是先生教的方块字，横平竖直堂堂正正，做人也像他。最爱做的事儿呀是报答咱妈妈，走遍天涯心不改，永远爱中华。最爱做的事儿呀是报答咱妈妈呀，走遍天涯心不改，永远爱中华。咱妈妈走遍天涯心不改，永远爱中华。最爱做的事呀是报答咱妈妈呀，走遍天涯心不改，永远爱中华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一杯咖啡和泪水，守候夜晚的流星落在了那里。我把爱人换成你，藏起对谁的记忆，永远不想起。一个人翻山越岭，看烛火轻轻燃起。